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有他精彩的讲述，这里有他不凡的经历，这里会有我们和您的感动。面对面的交流，心与心的碰撞。北京新闻广播新闻天天谈周末版人物访谈，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2:20与您相约。 他是奋战在反贪污腐败一线的检察官中的一员，入职十年来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线索104件，其中大要案26件，28人，仅2010年以来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3000多万元。面对千头万绪的职务犯罪线索，他机智果敢，敢于捕捉细节，通过抽丝剥茧的调查取证，用证据说话，让贪官开口。在反贪肃腐前线，他多次荣立个人三等功和检察机关先进个人称号。今年他被评为北京市先进工作者，他便是市人民检察院2分院反贪局检察官索宇。新闻天天谈周末人物访谈，来听记者马俊专访索宇。 和索宇约采访并不容易，他是个大忙人，和众多一线的反贪检察官一样，索宇的大多数时间不是在办案点，便是在调查取证的路上。就连检察院的同事也会说，干反贪的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想象中一线的侦查员应该是冷峻而不苟言笑的，不过真正见到索宇，刻板印象立刻被打破了，一切有些出乎意料。 其实左宇就是我看到他的感觉跟我想象中的这个反贪局的检察官还是有一点差距。想象当中反贪局的检察官应该是那种横眉冷对的样子，非常严肃，但是实际上左宇看起来很和善的这种感觉。 这话怎么说呢，我的书记员这么评价我说，生活当中的我跟办案当中的我完全不一样。 生活当中是什么样？ 就是爱兴趣爱好，对兴趣爱好比较广泛啊，什么这些跟大家都玩得到一块儿啊。但是真的一办起案子来，需要你非常非常认真，非常非常严肃。 可能老百姓对于我们反贪工作来讲，可能会觉得比较神秘。其实我们也是普通的老百姓，我们跟公安局的刑警所履行的职能几乎是差不多的，只不过呢，可能公安呢管的是杀人抢劫啊这些犯罪，而我们管的就是贪污受贿行贿这些的犯罪的侦查工作。 刚才你提到就是咱们有点类似于公安刑警的这种工作，应该是属于直面犯罪嫌疑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是不是都是纯爷们儿的这样的一个团体呢？ 那也不是，因为这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有男有女，所以有些我们也有非常出色的女侦查员。 那大概是一种什么状态？就是比如说也有盯梢、窃听，或者能叫窃听吗？ 窃听当然属于技术侦查了，就是像跟踪啊，包括这些基本的公安机关所具备的侦查的职能，我们反贪局肯定也都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肯定也是拥有的。 说回到你自己哈，你是就是学的法律专业吗？ 我算法学的是法学，但是呢，专业是侦查专业。我是今年正好参加工作第10个年头，然后从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就是10年没有离开反贪部门。 那第一次在这个看守所，在这种环境下去面对，可能你的对象之前也是具有一定权力或者地位的这样的一个人，在心理上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吗？ 可能年轻的时候会有吧，但是现在，因为他们是犯罪嫌疑人，但他们 也有这自己的法律权利。我觉得要是我的工作准则的话，就是一定是互相尊重，并不代表他犯罪了他就比你低一等，起码是在法律层面或者在生活方面，双方是平等的。 但审讯嫌疑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如果一直不开口的话，会有一些技巧吗？ 分两个方面吧，如果你的客观证据达到一定地步，足够证明他构成了犯罪，就算他不认罪也可以认定他有罪。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还是刚才我讲的，我们之间其实跟犯罪嫌疑人之间在法律层面某些方面带引号的是平等的，也就是说，因为咱们现在是讲的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对愿意配合的、愿意主动积极悔过的，肯定是在最大的范围内能够从轻或减轻处理，这也都是有法定的从轻的情节的，但是就是把这个道理都充分跟他阐述清楚吧，然后呢，但就像刚才你说的，并不是所有嫌疑人都认罪，但是我想就是，如果你们之间互相尊重，然后呢，在一个怎么说呢，运用你的技巧吧，说一个比较意思的事儿吧，在办一个国企的一个分公司的一个负责人的过程当中，我们接到这个线索呢，主要反映他的一个客户之间有大量的经济往来，当时我们进行了外围查证，确实他在跟这个客户之间确实有大量的金钱的往来，然后呢，这个分公司的这个负责人就是传到我们单位进行那个问话吧，他来了之后显然是有准备，然后就是把这个往来的情况说得很清楚，然后呢，就是当时就等于讯问一度陷入了比较僵局，但是当时就是在出查的过程中呢，还发现一点，他呢跟一些房地产老板，有比较，就是他业务上的往来非常的频密。当时我在跟这个分公司的负责人谈话过程当中呢，因为就是线索就开始掌握这东西，一度陷入僵局了嘛，然后就马上转变了一个思路，当时就问他，你跟房地产老板之间有没有经济上的往来？一下就把这个房地产这个字儿给抛出去了。但是他一下就特别特别紧张，但是他问了我一个问题，说做检察官能告诉我是男的是女的吗？然后我一下就反应明白，这个老板一定是女的，然后就顺着这个我就跟他做工作嘛，你如实讲，然后这样能那什么，然后他就一下就供了，就是跟这个女的房地产老板之间单笔就1000万。 单笔就1000万， 单笔1000万、 这好大一个数额。 对，然后在这个东西就等于说是在非常短的，也不能说非常，就是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是他从这个非常有准备，然后一下就转变过来。其实往往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环节，当你跟他说房地产老板的时候，他一下就崩溃了。 你也是下意识的提到， 不是有准备的，就是因为虽然你的第一主攻点发现那个东西他可能有充分准备，但也许他是做了准备了，他说的也许都不真，但是在可能在短时间内，你也许没法一下，你现有的证据没法一下攻破他的谎言。然后，当你就是你在事先准备的时候，你发现他有跟房地产老板的交往也非常密切的时候，当你抛出这个话题的时候，他一下就崩溃了。 那是不是会对检察官也需要他们有读心术？比如说他会读懂他的微表情等等。 非常确实这个也是，就是包括犯罪心理，包括一些微表情，包括一些眼睛啊，包括一些动作的把握，你在跟他询问的过程当中，你对他的观察，他的你说的每一句话，他的反应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他会有防御性坐姿啊等等，这些东西确实也许他并不是不能当成一个证据来用，但是呢你需要非常的 敏锐的， 你非常有需要你有非常非常强的应变能力。他在跟你说的时候，也许有些东西是你根本就没有想到的，但是你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给他一个应对，你的反应包括你的那什么，要给他一种压力。 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 完全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 那说就是经常会说左宇能够啃下别人啃不下的骨头汉，能够拿下别人让别人无法让他开口的人开口，你觉得自己的独特之处是在于什么呢？就比别人更敏锐吗？还是说更善于抓住细节？ 我觉得我总在我们单位说，也许我的就是讯问或预审的能力并不是最强的，但是我总相信一点，就是还是那句话，勤能补拙。如果你把你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做到了，你能够在你的能力范围内所取的所有的证都取到了，你突破这个案件的可能性就会变大，这样你成功或者你突破这个案件的几率就会变大。 听你刚才介绍，还是觉得稍微有点的概念化，能不能给大家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来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我曾经办过一个某科研所吧的一个所长贪污受贿的案件。当时这个案件呢，所长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后呢，态度其实还是很好的，控诉了一些问题。但是呢，这个案件的难点就是在于具体他的受贿和贪污的数额非常难认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的收钱的手法是采取一笔业务一收钱，也就是说客户在我这儿做一个业务，然后我收一笔钱，做一个业务我收一笔钱，就是这个业务量非常大。他呢也只能说出一个大概，我收了五六百万，假如说这么一个数量级的这么一个概念，他已经不可能记住他收了多少钱的具体数额的。但是咱们定罪呢肯定是要具体数额的，因为在查办案件过程当中呢，他在案发前呢已经做足了准备，把这个电脑数据上的东西全部删除了，包括呢客户这边把自己的财务账全部都隐匿了。等于说呢，无论是从受贿方还是从行贿方，已经找不出具体业务量的这个数量级了。也就是说你无法确定他受贿贪污的数额。然后把这个行贿人我们也采取措施之后呢，这个行贿人一开始态度非常非常不好，大概30多天的时间里就是根本就没有开口。后来我接了这个案子之后呢，主要还是从外围入手。行贿人的公司呢，后来在无意当中在去他们公司取证的时候，在他们公司的桌上发现了一个 U 盘，拿回到我们技术部门进行了鉴定，发现这是什么？这就是当时他们在做业务数据的时候，一个业务员拷贝下来的一个副本。因为他们每个月都要结账，然后每个月要计算给这个研究所这个所长多少钱的好处，所以他们要心里有一个数。当时我们拿到这个之后，等于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证据，然后通过技术部门的鉴定，然后又通过因为算钱数需要司法会计的鉴定，然后形成了一个整个的一个证据链。我和我们另外一个承办人一起见了这个行贿人。当时见到这个行贿人之后，就问他这个行贿的这个情况能不能如实讲。当时他当时就是我没有，直接说没有，然后说那你这样，我给你看一些东西，然后我就把这个他的这个账目情况，就是这个账目情况，就是刚我们取的，包括这个证据链的情况，我给他展示了，通过这个能证明什么，通过这个能证明什么，整个把这个证据链给他看完之后，他就说了一句话，好吧，我说，整个就给他看这东西没到五分钟， 截掉了， 就全都说了。当然这个案子最后办的也非常成功，等于通过这他的一个突破，等于把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个所长的所谓的贪污受贿的整个具体数额全部认定了。 最后确定金额是多少钱？ 就3-4千万吧。 很大的一笔钱。 对，三四。 那这个也算是因为一个巧合，所以最后才能有所突破。 也我觉得不能算是巧合。我们内部怎么说呢？有些人会开玩笑的说，有就像你说的，哎，你运气好，正好这个 U 盘在桌上。但是其实可能我的工作理念就是这样，一定就是勤能补拙。如果你在初查或者侦查的过程当中，你多搜集一些证据，哪怕你当时可能觉得是没有用的证据，当时你可能觉得没有用，但是也许你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在你取其他证据的时候，突然这两个证据之间发生了关联，或者突然在这个讯问的过程当中，突然这一点是当时你没想到的，然后结果你当时有之前你搜集的这个证据有了准备，可能在你对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或者你在整个案件突破的时候，是起关键作用的。所谓运气，也许一开始你只有30%的可能性，但是你所做了很多的努力，也许很多很多都是事后看来都是无用的。但是当你做这些努力，也许你的机会就变成50%或者变成70%了，这样你成功或者侦破案件的可能性会变得更大，并不是简单的一个运气或一个巧合的问题，是多个巧合凑在一块儿，也许你就这案件你就突破了， 就是不漏掉蛛丝马迹的线索， 对，一定是， 然后去找他们之间的关联性。 对， 那可能对于检察官来说的话，要求他要有鹰眼，而且要有脑子去把多个线索给串联起来。 说到这个，可以再给你讲，我从一个书记员变成一个承办人的时候，领导刚给你第一个案件的时候，当时真的睡不着觉，睡觉都在想这个案件当时应该怎么 从哪儿突破， 怎么个思路，怎么组织证据。 那是一个什么案子？ 那个案子就是咱们某国有企业的一个案子，然后呢是一个老板给这个国有企业送一些原材料，但是呢这个国有企业呢收到这些原材料进行加工，有一个部门呢是专门负责检验这个原材料符合不符合质量标准的这么一个部门。如果说这些人呢秉公执法，认真的检查这些原材料，哪怕这些原材料不合格，我们在生产加工的过程中加入一些添加剂，等于说也能保证这个生产出来的东西的质量。但是呢如果你这个东西指标不够呢，要是要扣供应商的钱的，等于供应商呢肯定不想扣钱，所以就给这个检测部门行贿，就是说你给我的材料都是 要符合标准，这样我能少扣钱。其实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当时呢，就是也是刚才我说的这种情况，就是来了之后，因为证据已经比较确凿了，他们都认确实因为收了钱，但是他们形成了一个收钱的一个网络，就是说有中间人，中间人收到钱之后把这个钱分给班长，班长收到钱之后再分给底下的工人，但是具体算到每一个人收到了多少钱，而且呢就是供应商也是不是一个，有多个供应商，所以你要算清楚每一个班长收了多少钱，每一个中间人收了多少钱，每一个工人收了多少钱，你需要想一个方法怎么计算，而且你需要他们到底汇了多少钱，怎么来计算，而且就是而且他们是按照一批货一批货来检测，做了这些的具体到班长和工人是收了一批货，他们得检测一次收一次钱，检测一次收一次钱，他们检测了多少货，最后想出来的办法就是根据运货的车皮，然后再根据他们汇款的钱数进行比对，然后确定每一笔汇款跟每一个车皮是不是对应的，如果是对应的情况下，再继续往下走，这笔钱分给了那个班长，班长再分给了多少工人，这么着就是想到了就是拿钱跟车皮进行比对，然后来确定这一笔钱，然后来去把这笔钱估计出来，这样能算清楚这一单他们收了多少钱，这样一点一点一点的组合，然后才确定他们具体数额。对，这就是想出来一个方法，要不他突然说是我收了钱，我大概收了多少钱，你算不出，还是算不出具体数额。 那最后确认认他这种犯罪金额的话需要多长时间呢？刚刚应该是很浩大的一个工程吧。 肯定是侦查期限范围之内几个月吧，大概 几个月的时间。 对， 数学还得好。 对，这确实数学一定得好，尤其包括会计财务的一些知识，这就是必备的一些必须具备的一些知识。 对，这种准确的侦查其实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是一个他权利的一个保障。 对， 因为他最终这个数额是关系到他量刑的。 对， 多少的。 对， 那思路的这种调整啊，有的时候那是靠灵光乍现吗？还是说 经验的积累？ 经验的积累。 我觉得经验积为什么就是刚才我讲到，就是我们反贪的检察官大多都是还是采取师傅带徒弟这种形式。我们反贪的这个检察官，你如果真正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承办人，我不说是非常优秀的承办人，如果你能在5年的时间内，你能承办一些简单的案件，我个人理解，只是我个人理解。就是你就非常非常优秀了，你需要一个大量的充分的积累，经验的积累，跟人怎么打交道，包括这个领域你有没有涉及到过，等等等等，这些你只有积累经验积累到一定份上了，你这个案件你才能把控好， 一个量积累才有质的突破。 所以侃侃而谈的每一个案件，在旁人看来都是一个个曲折又带有一些悬疑色彩的故事，不亲历其中，很难真正感受到侦破工作对于心智的挑战，以及其中的酸甜苦辣。所以说，侦查员做的最多的事儿就是查账。有时候，为了弄清楚一笔账目往来，需要翻几百本账目，跑数十趟银行。而这一切，就是要让证据做到确实充分，不枉不纵每一个嫌疑人。从书记员到检察官，10年的时间，左宇面对过形形色色的受贿人、行贿人。有的人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贪官他第一次坐到审讯室里面，是不是会有不同的姿态？有些人会表现得很强势， 有的人就会很紧张，有的人会连坐都坐不下去，很紧张表现出来，有的人就非常镇定， 坐都坐不下去，就是他心中有鬼。 对， 能不能讲一个你印象特别深的这样的一个嫌疑人？ 一个国有企业的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吧，他就是管备品备件的。然后呢，等于他这个部门是一个非常有权力的部门，等于是跟那个客户之间有大量的经济往来。当时呢，我们就掌握这个线索之后，就首先就是把这个行贿人抓到案了。到案之后，这个行贿人同时交代了给了这个单位5个人钱。然后当时我们就分成多组抓这个5个人。前面4个人就简单说，到案之后也都非常配合，都那什么。最后一个人，当时是我去的这个人家去抓的这个人。到家是当时已经12点了，当时给我的感觉挺震撼的，就是他住在一个筒子楼里边，就是那种特别简单的两居室，中间是没有厅的那种的。他跟他的女儿、老婆还有他爸妈住在一起。然后呢，当时已经12点了，到他们家。他老婆说，他出去跟朋友聊天去了。然后呢？当时我们就没太在意，说等一会儿吧，他回来了，回来之后就把他带回来，带回来就不供，拒不交代，就是这个我们事先掌握的这个问题。后来之后，就是因为当时也有一定的客观证据，然后拘留逮捕。 当这个逮捕的捕票当时已经都办好了，就跟都已经跟他说了，咱们现在可以执行，就是由公安机关执行逮捕之那个时候，然后当时我们在逮捕之前，然后我们又对跟他就提讯他了一次，跟他说就是积极端正态度，逮捕之前逮捕之后包括以后一直到法院，你的态度很重要。当时他看到真的是要逮捕他了，真的知道自己不说不行的时候，就把自个儿那个就是那个问题给说了，话分两头。当时他出去干什么了？他去咨询去了，然后有人就告诉他，打死你就别说，检察机关拿你没办法。 嗯， 就当时他为什么说了？他看到，哎，真的是能够逮捕他了，他明白他说了，但是说了晚了。后来在他们家床底下缝着很多很多现金，家里都非常惊讶，这怎么 还有钱？ 对，这么多钱， 那钱是发给了吗？ 那倒没有，没有，没有。 哦，因为现在不是有些办案子是说那个清底点钞机都给数坏了。 对对对，有这样，就是当把这个钱送到银行的时候，因为我们是那个公款账号嘛，然后就是由家属把这钱，我们是不过手的，家属把钱送到我们指定的公款账号上缴，点都点了好长时间，案件再继续查，发现有房子有车子都是行贿人给的。这个人案发的时候，他的所有同事都不相信他是会受贿。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孝子，然后呢，而且他呢就是生活过得非常清贫，平时上班带饭，拿盒饭带饭，大家都不相信他能收那么多钱。然后结果因为他父母就跟他一起住嘛，这事儿他父母就知道了，他最后被拘留逮捕之后，他父亲就死了。 嗯， 就因为可能压力太大或者怎么死，当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时候，真的是跪地痛哭啊！那个后悔的，这个当时所有的办案人员无不触目，对，动容，真的是这样的。 但是你说他何必呢？他贪那么多钱，他又不用，然后你说他生活上也没物质上有多少改善，但是反倒自己亏欠了一笔良心债。 对， 所以就真的还是那句话哈，要不伸手，伸手 必被抓， 必被抓。 对， 这里有他精彩的讲述，这里有他不凡的经历。这里会有我们和您的感动，面对面的交流，心与心的碰撞。北京新闻广播新闻天天谈周末版人物访谈，中波88000赫，调频100.6兆赫，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2:20与您相约。 虽然谈起工作来头头是道，但说起家庭，所以充满深深的内疚。他甚至在谈到因为工作不能见上老爷最后一面的时候失声痛哭，让人见到了反贪检察官柔情的另一面。 有点激动 没有，就是有的时候人生会有很多遗憾，只能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弥补，包括对于家庭啊等等。 对， 觉得你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对，我儿子至今都不理我。 儿子多大年纪？ 两岁半，就绝对不跟我玩。 他认识你叫爸爸吗？ 叫，那叫叫。就是假如说他因为他妈还有他奶奶陪的时间多嘛，然后对于因为男孩子比较就是恋母亲和奶奶嘛，然后就是绝对不会跟我玩了。 那会找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弥补吧，比如说如果有段时间休假， 尽量陪，多想着想方设法的多陪陪他，或者多跟他玩一些他妈和他奶奶想不出来的游戏来陪他玩吧。 或者玩一个抓坏蛋的游戏，然后这样的话，爸爸的各种优势都能够体现出来。 这倒很少。 加了一下左宇的这个微信，然后扫了一下他的朋友圈，他的朋友圈当中有几个关键词，第一排在第一的肯定是儿子，然后就是加班，频繁的加班，然后确实觉得这是不是就是反贪一线的一个家常便饭的这种状态？ 绝对是工作常态。同事 不光是你一个人，兄弟们也是同样的状态哈。 对，然后。同事就是别的处室的人见到我们，比如说今天能够坐班车回家或者按点下班了，都会说哎呀今天能够正常下班了。 最近没案子。 对对对对，都是这样。 嗯，左宇的朋友圈里面有一条特别有意思的，他是发在是2014年1月1号早上发的这条朋友圈，配图呢应该是在审讯室。是吧？没错吧？ 对， 因为有一个审讯室的那个大钟，时钟上面显示的是2013年12月31号晚上的21:28。然后左宇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写的是：大家一看图就知道，2013年最后几个小时我是怎么度过的。如果这个新年跟谁度过，就代表一生一世，就是2013年到2014年跨年的这个时候。 就2013、2014嘛，一生一世。 对，一生一世。我开车紧赶慢赶，还是没有在零点之前赶回家。 记忆深刻，非常记忆深刻。那当时是2013年年底，当时案件非常非常忙。我清楚的记得，当时在2013年最后的一个星期，因为四个案件，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四个，因为四个案子，然后我这五天去了五个办案点，就 四个，你们都所有的案子齐头并进的，不是说办完这个再办 另外一个，不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都是、有的时候会交叉的，而且有些时候就像你说的，我们是一个整体，也许别人的案子需要你来帮忙，所以说也许这个案件并不是由我来承办，但是这个案件这个证人或者这个口供是需要你来取的，所以说当时就是记得特别清楚，四个案件同就是在一个星期内 多线程工作， 对，而且就是那一天是在那一个星期唯一的一天回的家 啊、 然后呢，而且我特别清楚的记得那天晚上回，本来是想赶回家，然后就在我的想法就是在12点之前能赶回家，结果正好晚上又堵车了，然后结果没在12点之前到家，觉得特别愧疚，孩子老婆都已经睡了。第二天早上7点赶到河北的一个办案点。 啊，就是那天晚上 9点 多钟还在审讯室， 对， 那个星期唯一的一次回家， 那是唯一的一次回家， 但是也没跟老婆孩子打上招呼， 对， 那你的一生一世就献给了犯罪嫌疑人， 对， 对家里非常多的这种亏欠和愧疚吧，应该是， 对，非常感谢家里人的支持，如果没有家里人的支持，真的这个工作是办不了的，因为 没有怨言吗？这种情况 十年了，对，十年了，很多很多同事都问我说，作为你这么干是为什么？突然问我的时候，我真的一下答不上来，可能责任吧这两个字。还有就是很多人都开玩笑说，你天天这么不回家，你老婆不说你吗？我就是说十年了，习惯了。因为原来因为我们的氛围确实反贪的氛围非常好的，因为大家都是兄弟，因为大家都是奋战在同一个，大家在一起吃苦，然后大家在一起那个加班熬夜，所以大家的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也许就是互相老婆之间也许都互相认识，大家心里都明白。 明白这一行的意义，同时也非常的理解你，所以能够在后面默默的支持你。 对， 但是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对， 那你一生一世没有给老婆孩子留下一些小纸条，或者是表达愧疚的方式？ 就发个微信呗， 就证明我回来过，是吗？ 对，对， 只是如此。 对，只是如此。 那做了这么多年检察官，你所体会到这个职业最大的成就感是来源于什么呢？ 案件的突破。 案件的突破， 对， 你是觉得是一种智力上的挑战的突破吗？ 真的是说不好，就是我们的老承办人或师傅有一句话，就是说你适合不适合干反贪是你看你的性格适不适合干，就是我们比较反贪的老承办人都会有一种感觉，比如说领导说今天要上一个案子，今天晚上要加班，今天晚上要抓这个人，大家心里可能都会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就是感觉啊要事干了，然后那个今天晚上要熬夜了。大家都会非常兴奋，然后还有当案件突破的时候，也许熬了一晚上夜，结果案件突破了，然后大家兄弟们一起早上去吃一个早饭，也许就在路边摊儿，但是那种成就和那种心里的喜悦是说不出来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心里就会高兴，会心里有那种成功了那种的喜悦。 这是能叫英雄情节吗？ 也许可以这么说吧，但是确实不是，因为刚才一开始我就说了，这真的不是你，也许这个口供是你拿下的，但是前面那些证据，前面那些铺垫是你的兄弟或你的战友为你铺垫好了，也许正好到你这块儿，正好这个案件正好突破了，但是是绝对离不开前面的人为你所做的这些铺垫或为你所做的这些努力的。 可能每一个男孩可能幼小的时候 就有当警察，对，当警察，就 当坏人，匡扶正义， 对，戴大壳帽的这种那个。 你觉得自己是正义的化身？ 那倒，其实我们是很普通的。 那像反贪，其实很辛苦的一个职业，然后也是一线的，就是需要家庭付出很多的，但实际上。就如果说现实一点，您是学法律的，如果是去找一个比如说做律师或者是做其他的行业，可能收入会更多一些，那这一行业会成为你的这样的一个 选，我觉得就是 长久的坚持吗？ 还有我这人也许比较专一吧，因为我说了，就是我干反贪已经十年了，在检察院也十年了，可能现在更有点放不下了，还是刚才我说的那句话，责任是最重要的。 责任是对什么的责任？ 对案件的责任。 案件的责任。 对，我总说一句话，我办的每一个案件，我都把它当我的孩子一样去照顾、去经营。我的每一个案件都，我就要像我的孩子一样认真的去对待。 不容得任何人在我的案件上做手脚。 嗯， 把这个案子当成自个儿的孩子一样去呵护。 嗯， 这样把案子办好。 会有一种说法，警察都会希望天下无贼。那你对于这一行，你有没有比如说希望天下无贪？ 这话怎么说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工作吧，起码能够包括现在咱们新闻媒体，包括咱们现在这个国家的反腐形势，让更多的人知道就是这个贪污腐败的这个严重性或者恶劣性，然后达到一个警示，更多的是做好预防工作，让大家更明白这个一旦贪污受贿或者挪用公款，想毁了自己是一辈子。然后我想这个东西是前景是会好的，更多很多人会意识到这个东西伸手必被捉的这个那什么 严重性。 对，我上学的时候我学侦查专业的嘛，侦查老师给我们讲课，当时因为还在大学嘛，然后呢问老师一个问题，说老师如果你犯一个案子怎么能够不被抓。 嗯， 然后老师怎么回答我们呢，说我做不到。 嗯，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我要做一件事儿，永远不可能我一个人完成。 嗯， 就算有些事我一个人完成，可能我会走银行账，可能我会写一些什么东西，或我留下，或会留下我的指纹，或者等等等等，会有一些零星的客观证据在。如果这一件事我一个人什么都不干的情况下就能完成，那可能你永远抓不到我。但是如果你办一件事，你必然会留下痕迹，必然会，你就会有被发现的那一天。 嗯，所以就不要有这种妄想。 对，这就是当时这个老师当时说的这些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所以我觉得这句话也是可以很好的去告诫有这种想法的这样的一些人哈。 对， 你一定要把握住法律的这根红线。 嗯，大多数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侥幸心理。一般的情况下都是比如说从小收一笔小钱，或者收从一张购物卡开始。我们总在说也许你收的第一笔钱你一定是印象最深刻的。 那个时候会有强烈的思想斗争。 对，然后等于呢，也许你收第一笔钱的时候，也许就是非常简，你可能大钱你也许不敢收，你可能就是简单的几万块钱，或者是一张购物卡，就非常非常简单。 嗯， 你可能会拿着那购物卡，或者拿着几万块钱，你会睡不着觉，但是忽然发现过一段时间之后，哎，这事过去了，没什么事儿。 嗯， 然后可能你胆子会越来越大，想，哎呀，这我可能不会被发现。 嗯， 一时的贪念，一时的小。占这个便宜的心理也许就毁了你一辈子。 10万以上就是10年以上。 对， 就是很多人他如果有这种贪念，可能后半辈子他所想要的这种财富 或者那种安逸的生活， 嗯， 就没有了， 都是一场梦。 对， 所以是众多反贪检察官中的一员。在采访他的过程中，他让我少说他个人，多强调他们的反贪团队。他告诉我，随着经济的发展，职务犯罪变得越来越复杂，一个受贿人往往会涉及多个行贿人，往来的账目也极为繁复，光靠单兵作战根本无法完成调查取证，只有团队合作才能拨开层层迷雾，最终将试图贪腐的蛀虫绳之于法。在结束采访后不久，左宇又回到了办案点，又有一起案件等待突破。我想在国家重权反腐的当下，正是有着像左宇这样的检察官们的辛苦工作，有他们手执正义之剑，才能最大限度地让国有资产得到保障，让贪官无处遁形。反腐是在与人性的贪婪做斗争，而这场正义与贪欲的斗争胜败分明，贪婪必将走向不归路。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周末人物访谈，我是马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大千世界，小小环球，打开报纸，搂上一搂，世间百态无欲无求，我说您听是非美丑，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大雁打食四海飘，为儿孙垒下窝巢，终日打食几干糟，唯恐小雁不保，小雁将养数日，翅膀扎下翎毛，忘却了父母养育恩，他展翅摇铃飞了，游来荡去的瞎聊，咱把警察假冒，违法犯罪坐监牢，可叹这小雁他不学好。 哟，那是怎么把词儿改了？这个下一段跟上一段它不挨着呀？谁说不挨着呀？说的都是小燕儿的事情吗？小燕儿比喻的是孩子吗？是不是啊？他不学好吗？没教育吗？教育的这个不得法不得当吗？出事儿了不是吗？讲一小段子啊。事情发生在安徽马鞍山，这个时候